很高兴再次回到大家当中。刚刚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如果你们熟悉约翰福音的话，就知道约翰福音呢，基本上前面一章呢一到十八节是个前言，到后来呢就慢慢进入了什么呢？进入主耶稣呢，从第一章的十九节到十二章呢，基本上是主耶稣什么向那些可以说慕道友传道。十三章到十七章呢，他就整个是集中在主耶稣呢，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世上，他要升天，他要把他的使命呢交给谁呢？交给这一批门徒们。所以十三章到十七章呢，是主耶稣呢为门徒们所做的、所做的、所行的，给他们做榜样。十三章大家都很清楚，主耶稣为门徒做什么事？洗脚，对不对？然后呢，十七章呢是他造就门徒的最后一章。这个十七章呢，也就是说，主耶稣呢，他要离开这世上之前，他要把他的可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呢，告诉这些门徒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十七章呢，这个大祭司的祷告，耶稣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呢，它里面的重点是什么？我不晓得你们刚刚这样读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字，有一个词重复出现了，出现了九次，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哪个词？何为几次？何为只有五次？荣耀，对，荣耀有九次。所以我们首先要来思想呢，到底教会为什么存在？因为主耶稣就是在为，不只是这个二十节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呢，主耶稣是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但是在谈教会的合一之前，首先我们要问教会是为什么存在。教会呢，我说如果教会是一个俱乐部的话，当然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如果是个俱乐部，它是一个为着非会员而存在的。我们知道平常的俱乐部都是为什么会员而存在，你缴会费的目的就是要享受会员的权利，对不对？但是呢，教会如果是个俱乐部呢，你缴会费，好，我们就说奉献，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金钱，是为谁而存在？是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会员而存在吗？不是的。我们在来到教会是受造就，目的是什么？要来扩展神的国。也就是说，在这个北美还是芝加哥的北郊，那么多的华人当中，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呢就是会会员，他们呢是我们要侍奉的对象，没有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学习彼此服侍，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那即使教会的彼此相爱呢，也是为什么？为这个会会员而做。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来先问教会为什么存在 ？CCUC North 为什么存在？当然，这是跟荣耀神有关。教会存在是为了荣耀主。但是我们首先呢，我要先让大家了解呢，教会不是为我们这些已经信主人而存在。没有错，我们来这边受造就，但是不要忘了。如果我们在这教会受造就，从来没有说向任何人传福音带人信主，那可以说你就是在这个教会是白占地图，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只是就跟世上的那个俱乐部没有差别。你奉献你这个奉献时间金钱，然后你只是在教会当中享受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其次呢，我们来看，那既然呢，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受教就，为了恢会员的能够信主而存在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受教就呢？所以我就从这个用分这三点来讲。第一点，你们打出来。第一点啊，我们要来认识他。我们首先呢，我们怎么样来受教就？第一个呢？最重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边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呢，就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 头脑理性的认识，第二个是生命经历的认识。这个第三节说，认识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到底这个旧约那个真神父神跟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呢，这牵涉到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旧约，而且了解神学呢？因为呢，如果这个圣父圣子的关系能不能搞不清楚的话，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是个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今天有三个宗教同出一源，大家都知道，一个什么犹太教，对不对？还有基督教，还有什么伊斯兰教。但是这中间呢，最大的争执点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谁，对不对？对那个犹太教而言呢，耶稣基督不就是一个犹太人，对不对？木匠的儿子。对那个伊斯兰教，他说他们也承认他是个先知，他们也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都不承认什么，耶稣基督乃是与神同等的神的儿子。这个不是说我们神学院毕业，黄牧师跟我们神学院毕业，所以喜欢谈神学。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逃避这个神学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你认识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跟圣经中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不一样的话，约翰二书里面就提到，若有人不承耶稣基督是什么，道成肉身，那就是异端。你如果信错的话，你就白信了。因为呢，只有认识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有永生。所以在教会当中，你要受培训，你要上主日学，而且要上一些神学的课程，你才能够知道，像保罗说，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见面的那日。所以我们信的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他是他的神性呢，跟父神的同等的神性呢，这个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的理性去认识。因为整本圣经当中呢，把父神跟圣子的关系呢，慢慢慢慢启示出来。我们来看这个刚刚读过的十七章第八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了，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耶稣基督讲这段话呢，事实上是他根据旧约圣经，如果你们去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里面，他说整本旧约圣经乃是为他做见证，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然后呢，你去读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耶稣说整个什么摩西五经、律法书、先知书和什么诗篇，那事实上指的就是旧约的第三部分著作呢，都是什么为他做见证。所以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对主的认识呢，需要一个头脑理性的认识，也就是说需要用花时间去读圣经，读旧约圣经，你的信仰才有根基。你的信仰如果是建立在牧师怎么说你怎么信，你怎么知道牧师讲的是合乎圣经？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讲的不是异端极端？使徒行传说那个比利亚教会的人怎么样先于铁沙罗人教会的，为什么呢？他们呢有一个受教心，甘心领受这道，但是什么还怎么样，大家会背吧，天天怎么样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你的信仰如果是建立在哪一个牧师所讲的，或者是哪一本书所讲，而不是你自己读圣经的领受，你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哪一天异端来了，现在异端已经够多了啊，各式各样的异端。所以呢，我们的认识呢是一个需要一个在圣经上花工，一个头脑理性的一个认识。事实上这个你们的主任牧师就是陈牧师他写了一本就是关于诗篇的当以嘴亲子，是吧？ 那里面就是用诗篇里面来讲主耶稣就是圣子这个子呢跟圣父的关系。当然那本是比较学术性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读还是可以读出一些东西来。所以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呢，你单单从诗篇啊，我现在讲这个陈牧师所写的那本书，单单从旧约里面的诗篇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这个独一的真神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其次呢，我们的认识不是只是个这样的对圣经的知识的认识，也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生命经历的认识。在整本圣经当中，认识这个词呢首先出现呢，可惜我们的中文翻译，当然英文翻译也是这样翻，就是讲到亚当与夏娃同房啊。同房那个字呢在原文呢就在希伯来文是认识的意思，就跟认识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呢讲到认识呢，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不是只是哦我知道这个人，而是我跟这个人有亲密的关系。然后圣经中第一个用这个认识这个词呢是讲到亚当跟夏娃这种夫妻的关系，在人间的关系当中夫妻的关系是最亲密的。而圣经中这个耶稣说你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跟认识那所差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呢这种生命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那种认识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讲到我们要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跟神要一个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有根有基，也就是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神的话语。其次呢我们要怎么样，要依靠圣灵。因为今天呢不只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实际上是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的教会也是如此，或者普世的教会也都是如此，常常有所偏颇，或者有些教会强调查经神的话语强调到个地步呢从来不去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来依靠圣灵。但是另外一种呢极端的灵恩派教会他强调什么，强调圣灵，然后呢他所讲的道，很多灵恩派的教会，我不是说所有的，很多灵恩派的教会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道，根本不是根据神的话语来讲。所以神的真理呢是平衡的，但是我们人呢很容易走极端，要不然就强调这个忽略这个，要不然强调这个忽略的那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首先如果我们教会呢能够为神所使用，能够荣耀神呢，首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要来竭力追求认识他。而这个认识呢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中下功夫，你的信仰不能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你要自己读圣经。其次呢你也要在生活当中来经历主，因为你的认识呢不能够只是一个理性的认识，你要一个生命经历的认识。其实呢这个教会呢要怎么样来荣耀他呢，我们来看下一点，要来见证他。我们来看这个十四节，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这个见证呢，我们刚刚讲那个认识是认识的时候讲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这个神就不只是旧约的父神，还有包括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呢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弄清楚。然后这个见证是讲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十四节呢这边提到说我们怎么样不属世界，所以呢首先我们跟世界关系呢我们是一个出世的关系，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离开世界是指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往下读就知道。他说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但是呢接下来耶稣怎么说呢，我不求叫你们离开这世界。所以这个跟世界关系离开这世界呢不是指什么我们 physically 就是 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离开这世界。那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一下说我们不属世界，一下又说我们不要离开世界，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呢，他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呢，要跟世界不一样，有所分别，这个叫做离世，或者说出世，跟不属这世界。因为耶稣接下来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十八节说，我怎样猜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所以很清楚了，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是要活在人群当中，世人当中，也就是我们要一个入世出世又入世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跟这个世界关系呢，是一个英文或者是英文叫做 creative tension， 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张力。我们怎么样活在世人当中又跟世人不一样？对人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要过一个真正的出世的话，就干脆怎么样，就像教育历史当中有沙漠修士，对不对？他们就到什么，到沙漠里面，到那个做这个僧侣，对不对？完全离开，那就跟世人不在一起，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如此，他是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要跟世界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又要怎么样，活在世人当中。这个是比完全离开世界，对不起，比离开世界容易。当然另外一种呢，容易的就是说什么，反正世人做的事我们也照样做，对不对？就是不只是活在世人当中，我们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peer pressure， 对不对？对，这个你的同事这个在公司里面他升迁了，你也怎么样，你也想跟着一样升迁，对不对？升迁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些同事呢为了升迁所用的手段，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一样？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要跟世人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是要在人群当中。而这个就是刚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到底教会是为什么存在，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呢，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乃是为什么？为了主而活。而这个很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生活的见证呢，是跟世人不一样，但是呢又不是说什么孤芳自赏，对不对？又不是说我们让这会基督说，让会基督说我们比你圣洁，好像是一种定罪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会基督徒。这当中呢，我想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可能中国的教会慢慢现在也开始，因为中国现在什么，这整个城市当中也是越来越这个富裕，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男的如果要女的要找一个什么高富帅，对不对？女的话你要找一个什么白富美，这中间都有一个什么，对不对？都有一个负债，对不对？那我们教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跟世人一样？所以今天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跟世上人不一样的生活呢？我想从这个你们大概有读过那本那个属灵操练的礼赞吧，有没有 Foster 福士德的，那边就是鼓励我们过一个什么简朴的生活。世人买宝马，你是不是跟着买宝马？世人住豪宅，你是不是跟着买豪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回去以后，我们好好想想看，我们这个每个人家里应该都有一个预算吧。如果你们家做不管是丈夫或妻子都没有人管这个家里的预算，那你这个家很糟糕了啊。好，你们这讲预算好，跟你们的花费有多少是用在只是就是自己的人自己身上家人身上，有多少是用在家人以外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 在教会中的奉献，教会中的奉献是一部分，也就是说神将来呢怎么样来审判我们，圣经中讲很清楚，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对不对？我想我下面要讲的话可能会有人很震惊啊，将来神怎么审判我们，我们的名字能不能记录在生命册，神怎么审判我们，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有人说，问说你有没有信耶稣，我说是错的，对不起，这个麦克风怎么跟我作对啊？我说是错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罗马书第二章，因为我们常常讲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对不对？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保罗不是保罗，这马丁路德呢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保罗在第二章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讲到将来的神公义的审判，他第二章第五节说，你已经认着你刚毅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来到。然后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什么行为报应个人。然后接下来说，凡恒心行善心的荣耀的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是圣经说的，这是被马丁路德高举说因信称义的保罗的神学，他说的，圣经说的，神的审判是照着我们的行为，这个行为当然是因着有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跟雅各的说因行为称义是没有冲突的，因为雅各所说的行为是说一个有真正的信心，那个成长的信心的行为，这个跟保罗所反对那个行律法称义的靠自己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说你信啊，这个雅各书也说了，你说你信，你有信心，谁什么谁也信，鬼魔也信，对不对？所以呢，一个真正的信心呢，主耶稣或者我常常做个比喻，就是说信心就好像个种子，行为就好像是花跟果实，将来主耶稣审判不是问你有没有种子，他问你有什么有没有果子，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这个受按才干受那个比喻，有没有才干的比喻？有人呢拿了这个只有往去几两银子，对吧？一两银子呢，他结果都埋在什么？埋在地里面。他想说这样比较保险，不要去投资。但是呢，五两的跟十两的，他怎么样？他用神给他的去投资以后呢，然后他所结出的果子。一样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实际上撒种的比喻应该称为叫土壤的比喻，因为那个种子都是一样的，有些土壤呢就能够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在那个撒种的比喻当中呢，只有结出果子的才是真正的有信主的。实际上这不只是罗马书了，你如果是看启示录，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是如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说在启示录的20章13节，他说疑似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的所行的受审判。世上的人如果没有信耶稣，他们就不可能活出神所要求的行为，对，没有错。所以我刚刚说信耶稣将来说什么，神不是问我们有没有信耶稣，神问的是说你有没有因着信耶稣而让你的生命有改变，你有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呢，这个我们讲到见证主呢，首先呢，一方面也是我们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也就是我们才有得救的确据。跟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讲到重生啊，重生呢，主耶稣他不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喻，他说圣灵重生的人呢，就好像是圣灵就像风一样，风随着意思吹，对不对？我们知道怎么知道起风了，就是自然界现象有改变，对不对？ 比如说如果是一棵树的话，叶子会动，或者甚至叶子掉下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真正重生的人呢，他的生命会有改变，他会有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的目的是让你知道你自己真正重生了。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来怀疑你自己有没有重生，我的目的是要来帮助你们呢，好好的结果子，好让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真正重生了。我要再次强调，将来主耶稣的审判呢，在主耶稣台前的审判呢，主耶稣要看我们有没有结果子，而不是问我们有没有那个种子。如果你种子从来没有成长，没有结出果子来，那不算数的。所以这个见证主呢，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自己，不是说我们结出那个果子以自己得救，不是这意思，而是说如果我们真正得救，真正重生，我们就有那个结出那果子来，然后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所以这个见证主一方面也是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另一方面是什么？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我们的教会的存在，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目的呢，不是为我们自己而存在，是为了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而存在。那世上人能不能看到耶稣基督？今天他们能不能见到耶稣基督？就很不喜欢听那种见证说，有人说我做梦又梦到耶稣的。我说你怎么知道那确定是耶稣？说不定是这个魔鬼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向你显现，对不对？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世界上人要看耶稣基督是看什么？看我们那些，我们这些自称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呢，个人的见证，还有集体的见证呢，让世上的人能够知道耶稣是真的。所以是这个见证呢，使徒行传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怎么样，耶路撒冷、犹太、心里、撒玛利亚，直到地，做我的见证。这个基督徒呢，每个人都在做见证，没有选择。我们就像什么呢，在金鱼缸里面的金鱼，你一旦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你就在做见证。只是说见证有两种，一种是正面的见证，一个是反面的见证。正面的见证是你的生命的改变让人羡慕，以至于他们也想成为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另外一种说，像这种人是基督徒，我不信也罢，那也在做见证，那个叫反见证。所以这边我们讲到这个见证呢，不是只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口，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用圣经的知识来帮助人了解圣经的可靠性等等之类的。我不说那些完全不重要，副教学的传福音呢，不是完全不重要，但是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的见证，你的生活的见证。我知道几点我忘了，10:40的。我稍微讲一下我的见证。我是在Ames, Iowa 啊， Iowa 不是 Ohio 啊，因为我们常常每次讲 Iowa 都要确定呢，很多人都把它只知道 Ohio 不知道 Iowa 这座呀，可能你们不会的，但是有些美国人每次 Iowa 跟 Ohio 他们搞不清楚呀，很多 白人他们对美国的地理一点都不熟悉的。我在 Ames, Iowa 信主，怎么信主呢？我是七八年到了那个大学城，大家都很清楚，在美国的，你们在美国念书都知道，现在可能好一点。以前呢，我们刚刚到的时候，那时候七八年改革开放，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访问学者啊，那时候是访问学者为主，学生研究生也有不多，也就是说，在北美的校园呢，学生团体呢分成很多个，台湾来的分成两个，一个是支持国民党的那个中华民国同学会，一个是支持台独的台湾同乡会，对。然后港澳呢，港澳同学会，然后还有东南亚同学会，就是那个马泰新马泰，好像东南亚的国家。然后呢，中国国内来的也有他的同学会。平常相安无事，一旦跟哪些问议题跟政治有关，那个校园就热闹了，对吧？所以这个我到那还没信主以前，我七八年，我是80年信主，七八年呢到八年当中，就看到在海外的校园就是这样，华人的圈子就像那个孙中山所说的，我们华人是什么一盘什么散沙。但是很稀奇呢， 在那个 MCIY 有一个华人团体呢，有各种不同的背景，他们居然可以在一起。当然 我没有进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问题，进去以后慢慢了解，基督徒还是会有问题的啊，我不是说基督徒不会有问题，只是基督徒的跟非基督徒的不同的点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会学习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彼此赦免，然后彼此接纳。啊，非基督徒的话，对，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校园里面呢，居然一个华人团体呢，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后来发现他们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对我是蛮大的震撼。所以我这长话短说，我信主呢是跟这个他们的见证是很有关系。最后我们来讲最后一点啊，只剩十分钟。因为我在国内讲到都是至少讲一个半小时了，所以在这边都好像还没讲到点都已经要时间到了。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认识他是讲我们跟神的生命的关系，然后呢见证他是我们跟世人的关系，但是我们重点就是在我们都是为了要荣耀他。因为教会或者基督徒的个人也好，教会这个群体也好的存在呢，都是为什么？为了荣耀他的存在，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个人的成圣呢，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要过一个入世又出世啊，也就是说要跟世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然后很重要就在这个世代当中呢，我们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因为我们基督徒太容易受这个文化的影响。我在这边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说过，不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福音呢都是需要一个文化当载体。所以初代的福音呢，福音最主要是讲的是神要给我们的生命之道，对不对？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那所差的耶稣，这就是永生。我们的福音的整个的信仰就是这个生命之道。但是呢到了犹太人手中呢，他就把它变成一套什么律法，对不对？然后保罗为了把福音传给这个希腊人呢，但是希腊人最后又把福音变成生命之道变成一套什么基督教哲学。然后呢到了美国呢到了罗马帝国呢，生命之道变成一套政治制度，政教合一。到了美国呢是变成一套企业。所以很多教会，我希望你们教会不是如此。在北美很多的华人教会呢，这个教会就好像这个企业啊，这个教会的那个这长老就像是教会的董事，这牧师呢就等于雇工一样。你们教会当然不是了哈，我希望不是。你看，所以呢，然后到了这个生命之道呢，到了中国呢，可能就变成一套伦理道德。也就是在北美很多的非基督徒呢，喜欢把孩子送到教会，为什么？他说到教会的孩子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不会变坏，对不对？他自己本身不信主，但是他希望把孩子送到教会当中。福音当然都需要一个文化当载体，但是呢，如果你本末倒置，那个载体变成为主，而这个生命之道反而变成负的话，就产生问题了。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到底为什么信耶稣？我们到底活着是基督徒？就说信主的那一天，没有主耶稣马上把我们接回到天上去啊，而是让我们去留在地上，到底是做什么？就是要来认识他，要来见证他，是为了会言而存在。所以呢，基督徒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刚刚强调这个简朴的生活是非常重要。因为呢，在这个越富庶的富裕的社会呢，你怎么样能够照顾穷人啊？就像说。继续去诺，如果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大家的成员啊，如果这个教会的成员的收入都是差不多的，而没有这个附近，我不晓得了，这附近应该还是有些华人当中的有些穷人吧。如果教会没有这种穷，就是比较穷的弟兄姐妹在当中，你们的教会就很有问题。因为呢，特别是你去好好去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一个可以说是为了穷人而写的福音，因为如果我们不过个，如果说好，我不知道定罪哈，如果一个比较穷的弟兄姐妹，他想来这个教会，结果他开车一个很破烂的车，到这个停车场一看，这个停车场都是什么样的车，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车，我刚刚没注意看啊，毕竟我比较早来嘛， 我等一下我去看一下啊，是什么样的车。你知道你的穿着你的所开的车就会使什么，那些比较穷的弟兄姐妹不敢来，对不对？有时候是，我想大家知道美国一个富豪叫 Warren Buffett， 对不对？他所开的车都是非常便宜的车，只要可以用的车。他的财产大家都清楚，他的还有包括这个 Bill Gates， 对，他的财产99%都是要什么奉献给社会。没有，我只是提这我们的北美华人教会有一个这样的危机。我们这个教会是为了会员而存在，我们只是一群相同的背景，都是中产阶级，都是professional， 然后聚在一起呢，然后觉得我们已经信耶稣，我们等着升天。你就正是在世上是白占地图，你干脆早点离开世界好了。对不起，我不是咒诅你们哈，因为呢，因为你活得越久，要交的账越多，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要交账，你活得越久，你赚的钱越多，但是你用在你身上的越多，你将来要受的审判就越重啊。我自己也常常提醒自己，我是用一个什么例子呢？旧约当中有一个叫君王叫乌西亚啊。乌西亚多活了几年呢，心高气傲，然后呢就是后来就长大麻风。我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像乌西亚一样，不要晚节不保。我现在63岁了，如果说主啊，你如果让知道我会晚节不保，你就干脆就一个闪电就把我接去算了，就是被闪电打死啊。是让你我不是说笑，而是说你有没有把神的审判看得很严肃。我们基督徒如果是真正的信的话，因为我们还有永世要过，不是只是这一生啊。保罗说如果我们活着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是比什么世人更可怜。我们今天回去大家都好好想想看，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最后只剩5分钟，我要讲的重点教会的合一都能不能再给我10分钟，不是到45可以不可以多5分钟啊？反正我难得来一次嘛啊。教会的合一，这个教会的合一是一个我心里的一个重担，因为特别是在北美在中国，因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呢，各式各样的宗派又进入中国，又在很多的在推广他们各种不同的神学，所以今天呢在中国的教会呢可以说是又是山头林立啊。中国现在的教会是有中国特色的山头主义，再加上西方进来的宗派主义，比以前单单只有宗派主义更什么更严重。大家知道山头吧啊，占山为王，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呢，就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说我简单的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所要谈的教会合一呢，是一个基要真理呢绝不妥协，但是呢圣经中有些次要的教导要宽广接纳。可能年纪比较大了都有听过，如果是你是从国内来的，毛主席说过一句话，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事，对敌人不能手软，你应该听过吧，年纪比较大了，有没有听过啊？然后这个香港的那个剑道神学院院长梁家，你把它改一下，他说救恩不是请客吃饭的事，对异端不能手软啊。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决定能否得救，我刚刚说了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跟他所在认识的耶稣基督，这个真神跟这耶稣基督的关系呢，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基要真理，那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因为这救恩不是请客吃饭的事。所以异端呢，你如果信的是异端，你就怎么样，你就得不到救恩嘛，你就没有永生嘛，所以这个不是请客吃饭的事，不可等闲视之。就像对毛主席而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事，那是国民党跟 共产党这个生存的斗争，对不对？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对异端是绝对不能手软。但是呢，所以异端是什么？异端就是把基要真理妥协了。那基要真理呢，我的理解哈，跟会影响到我们救恩的，就是什么？就是三一神论，耶稣基督的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还有呢，救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应着信，对不对？就这几项，就这几项是基要真理。但是圣经中除了基要真理以外，有太多的圣经中的，我把它叫做次要教导。次要教导要宽广接纳。所以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呢，有些教会就把些，当然如异端就很容易，异端就很容易认了啊，因为但中国教会的问题是在极端。异端就是说基要真理呢相对化，这叫异端啊。什么叫极端呢？就是次要教导绝对化。我需要再讲一遍啊。异端就是基要真理相对化，极端就是次要教导绝对化。异端就是基要真理相对化，极端就是次要教导绝对化。也就是说，圣经很多，譬如说，姐妹们聚会要不要蒙头，这次要教导；在教会当中，姐妹的角色次要的教导。好，我们到底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是五千禧年？还有，我们是如果是前千禧年的话，是灾前、灾中、灾后被提的，这些都是属于什么？次要的教导，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呢，这个关于灵恩的事情，如果灵恩你除了讲到极端，讲到说你得救了单单信耶稣不够，你还要说方言才能够得救，那就是异端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得救是本归因着信，你还加一个条件，那就是异端了。但是呢，今天呢，在中国教会的问题呢，主要是一些极端，极端的灵恩派，还有极端的改革宗。因为极端的改革中呢，就是把人的理性呢抬高在神的启示之上；极端的灵恩派呢，就是把人的属灵的经历抬高在什么？神的启示之上。那我们是要高举圣经，因为宗教改革呢，有一个五个唯独，一个叫有一个就是要唯独什么？唯独圣经，也就是神的启示呢是在我们的理性之上，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呢。是不是还理性，但是超理性，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有极限的。然后呢，我们的信仰也要强调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但是呢，我们不要用属灵的经历呢当做我们的最高原则指导原则，乃是什么？神的启示。因为时间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回顾这个整个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当中呢，你从初代教会呢一些争论的议题，三一神论、基督论，后来旧业与新业的关系，然后到了宗教改革这个救恩论，啊，然后后来呢，这个近代呢有圣灵论啊，就是灵恩运动造成对圣灵论的重新的研讨，末世论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还有圣经无论，但是呢。现在呢，整个普世的教会更在追求讨论的就是教会论，因为呢，教会现在是四分五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呢选这个约翰福音的17章来谈，因为呢，这是主耶稣要复活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前呢，他为我们所做的祷告就是教会的合一，因为只有教会合一才能够扩展神国。因为时间缘故，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看，但是你们好好去看这个第十七章的二十节之后呢，讲到说，如果我们教会合一呢，世上的人就可以信耶稣是父神所差来的，信耶稣是受父神所差来的，这就是有永生。那也就是说，教会的合一呢，跟宣教，也就是扩展神国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不能够合一的教会，就像我们常常说。大家都喜欢唱那个宣教的中国那首诗歌的，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那首歌，对不对？宣教的中国，很多 这个华人教会还有中国教会教会喜欢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们要问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教会能够成为什么时候能够成为宣教的教会？照约翰福音十七章所说的，除非中国的教会能够活出那合一的见证，也就是说，中国的家庭教会呢，需要在基要真理完全的不能妥协，因为呢，救恩不是请客吃饭的事，对异端不能说软，但是呢，对极端呢，我们也就是说，次要的教导我们要宽广接纳。你不同的教会，你有可以自的领受，但是要很小心，不要高举你自己的领受，说别人是错的。因为呢，你好好的回顾教会历史，这些的议题呢，我常说哈，西方能不能解决的中的神学议题呢？事实上，现在在西方的教会基本上是个所谓的后宗派，或者已经是宗派之后的一个教会，在西方。但是呢，中国呢，就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又开始回复到这种宗派主义，再加上本土的三头主义。难道我们中国人基督徒就比较聪明？这个西方没有解决的神学问题，我们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把问题解决吗？我相信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要承认呢，我们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虽然我们的神学建构是需要用理性，但是我们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不要夜郎自大，认为呢西方没有办法解决的神学问题，在我们的争论底下我们可以解决。好，我最后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十七章里面耶稣所说的，他在第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时候到了，如果你有时间往前看整个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在第二章的地方呢，耶稣迦拿婚宴，然后他跟他母亲的对话，他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然后到第七章的时候，那耶稣的兄弟要他去这个耶路撒冷去显扬名声，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知道他什么时候时候才到呢？你到了十二章里面，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指说他要上十字架，准备上十字架。然后这个在十七章呢，耶稣又重复说时候到了，也就是耶稣知道他自己要升天，然后呢，他要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呢，扩展圣过使命交给他的门徒们。那我今天就是说要用这个问题来问我们，西西西诺斯的时候是到了没？在理论上应该是已经到了嘛，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都已经把这个使命怎么样交给我们，也就是说教会要合一才能够扩展神国，这个理论上是说已经到了，但是呢我们的行动，我们所做的，就教会怎么，就是我们刚刚今天讲到的内容，我们每一个人就好问，到底我教会为我而存在，还是我为教会而存在，或者我们是为了会友，为了扩展神国而存在，我们时候是不是到了？是不是该行动的时候了？好，我们就这样结束，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你不但给我们做榜样，你也为历史历代的教会做一个这样一个大知识的祷告，好让我们成为我们扩展神国的一个蓝图。主，我们感谢你现在这个西西西诺斯预备在西北的地方有一个祠堂，我们感谢你，因为那个借着祠堂呢，让我们看到教会存在呢，不是为自己的会友而存在，而是也为了扩展神国存在。我们感谢你，这个西西诺斯有这样的意向虽然这个教会从86年到现在已经有28年的时间，终于他愿意踏出这一步。我们求你自己的带领，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好好的在你面前反省这个审查，到底我们跟你的关系是如何？到底我们在圣经中有没有下功夫，能够真的是知道我们所信的三一真神父神跟父子的圣子的关系？那我们在生命中是否有经历你？我们是否也学习来依靠圣灵？我们也求你自己来审查我们，我们是否在我们个人的成圣上是不是有一个好的见证，一个生活的见证？我们是否能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而且使这个教会呢，不是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亚比啊，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啊的教会，而是一个真的是也有穷人在我们当中，甚至于在英文堂可以有其他的民族也能够在我们当中聚会，好让这个教会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以至于真的是能够来更多的扩展神国，一样的将中国的家庭教会交在你手中，也怜悯他们，让这个三头主义，让这个改革开放以后重新进入的宗派主义，真是能够渐渐的消除，以至于将这个中国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以至于那个世上人真的相信你是父神所差来的，以至于那个神国能够更多的扩展。所以我们求你恩待普世的啊华人教会，不论在中国，不论在北美，你都与他们同在，使这个教会真的是知道他们存在乃是为了你荣耀你的存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交托，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